现在勾炫派出一号 Broccoli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炫 Magic Hour。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盈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六点钟来喽，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炫咚咚咚。 勾炫咚咚咚，接下来懂的这碗鸡汤呢，非常的短啊，他就是访问了一个我看有接近90岁左右的一个老阿姨、老太婆， 嗯、啊， 她也穿得蛮 fashion 一下的。这个访问的主持人就问他说：“ okay. 请告诉我们你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年迈90岁的老太婆她说了什么呢？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遗憾年轻时不够疯，顾虑太多，骂人不够狠，花钱不够猛。现在老了才明白，脸皮这东西越厚越快乐， 对不对？越厚越快乐。 对， 我总不给大家他很后悔年轻的时候的骂人骂得不够凶，花钱花得不够猛啊。 因为人的这一生真的是不过30000多天而已，然后你的体力呢最强大的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对， 可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利用这个体力的话，到老了你真的会后悔的。 对，但我觉得这个阿姨蛮厉害的，大家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她还戴着那种很 fancy 的墨镜，然后她的那个项链呢是 bling bling 的，都穿着一身粉红色。我觉得还是保有初心啦。回来我们聊一聊呢，毕竟大家都会老，你觉得你老了过后呢，现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 哦、oh, OK， 好的，回来告诉你。首这个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MX 的 Blue Valentine。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炫咚咚咚。 勾炫咚咚咚，接下来懂的这碗鸡汤呢，他就访问了一个老阿姨啊，已经快90岁了，就问他说：“这一生中你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没有想到呢，这个老太婆就直言说：“我觉得这一生啊，最后悔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啊，玩得不够疯。”他是真的说玩得不够疯，还接了两句：“骂人骂得不够狠，花钱也花得不够凶啊。”他现在老了，有钱也没有地方花。 他有钱也有地方花啦，只是他花的地方呢，可能是不够多。 对、啊。 就可能不可以到处旅行的那一种，因为我们去旅行呢就是要走走看看世界，或者是要走很多步的嘛，那老人家可能体力不够，所以就不能到处旅行了。 那我们不要说我们老了，如果说假设举个例子罢了啦，不会真的发生、 嗯、 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在地球了，那你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遗憾的事情啊，现在此刻吗？ 对， 应该是没有好好的去花钱哦，都把钱存起来一直存。 可是你可以留给你家人啊。 可是最后一天了，留给他们有什么用啊？ 没有，你一个人最后一天他们还在 哦，这样子，这样我就给家人哦，慢慢的去花。 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这样的话， 这样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哇。好难哦，这个问题、啊、最遗憾的事情你是什么嘞？ 我最遗憾的事情呢，就是没有叫大家好好的准备来看勾炫吃瓜学会第三季要来啦。赶快去到勾炫多元外来报名吧。如果你有什么瓜的话呢，将会在3月22号的中午12点截止啊，详情条规浏览勾炫多元外，要吃瓜要爆瓜在上面报名就可以啦。 是你手上呢是拥有这个颠覆三观的爱情、友情、亲情和职场瓜就可以了，而且你的年龄只要是18岁或以上就可以报名啦，赶快去报名呗！设这个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刘仁宇的《靠近点》。 设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炫咚咚咚。 勾炫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大马油服。 哈，大马油服。 OK， 大马就是马来西亚的大马啦。 Uh-huh. 油呢就是脂肪的那个油。 OK， 服气的服，大马油服。 难道是指比较大只的人，油脂比较多的人？ Yeah. 你干嘛这样子讲人 家？比较幸福一点点。哎，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啊。他就是很快乐的去吃自己要吃的东西啊，不 care everything 的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是不 care 人家的 comment 啊，他就幸幸福福做自己啊。 哎，确实是真的。 对啊， 因为像我家里面，我妈妈是追求那种饮食健康的， uh-huh. 然后爸爸就是那种暴饮暴食。 Uh-huh. 然后年轻的时候我就听过爸妈会讲爸爸不要一直宵夜吃什么什么不要吃宵夜、 uh-huh. 然后我爸爸讲说欢喜就好啦、 hey, 就是开心就好。 是啊， 那以前我不解，我讲爸你不要吃的那种油腻不健康可是现在觉得爸吃吧，甜的啊什么尽管吃吧，开心吗？你才能这样年轻就吃吧、 啊、年轻的时候你要吃你就吃呗，可是老人家的话还是要照顾一 点的，还是要注重啊。如果这年纪够大的话啦， 是 等下三高就来了。 是， 但很抱歉的，大马油服不是指你的体型， 不是我的体型有关啊。难道是油服啊，一定是讲大马 UFO UFO 大马出现 UFO 大马 UFO UFO UFO UFO 有看过吗？ 肯定没有看过啦，我只在视频看过啦。 OK， 如果你有看过的话，来到我们 IG 告诉我。但是莹莹很抱歉，答错了， 又答错。哎呦，听众们，赶快来救救我呗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J 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J Prepare 5G 无限可能，人脑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吧！ 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您好，您的食物到了。 哦，那你放门口就行了。 好的，记得趁热吃。 哦，那个，谢谢你啊。 不客气，祝您用餐愉快。 也许只是随口的一句谢谢，却能让奔波了一整天的人心里暖了一下。烈日下送餐的外卖员，清晨打扫街道的清洁工，深夜值班的保安，他们的辛苦常常被我们忽略。GoSheng 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让城市多一点人情味，从说一声谢谢开始。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来到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其实你们都知道，明天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有族同胞们的开斋节了。那其实昨天跟今天呢，我主要都是做这个 Hari Raya 的小小特备。昨天就已经和你们分享过了，来自我们本地歌手 Trippy 制作的 Hari Raya 的歌曲叫 Sedahun Sekali。 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一样要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你。那这一首呢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新年歌曲的黑马 Triple One Night， 他们也和本地的歌手合作了这首歌曲，叫做 Goyang Raya。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Raya Raya Raya这首歌呢其实整体的节奏是非常非常的轻快的，而且我觉得它旋律蛮洗脑的。我应该是听的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已经觉得哇，一整那个 Raya 在我的头脑里面。那当然我觉得这首歌呢最想体现的还是大家过年就要回家和你的家人好好团聚。那我也在这里呢提早的祝所有的马来友族们开斋节快乐，希望大家如果明天有开车回家的话呢要小心，注意路上安全。下个星期继续把更多好歌送给你，守住勾炫。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Setahun sekali, kawan-kawan saudara, sudah lama kita tak jumpa. Sekelip mata saja satu bulan berpuasa, jom-jom balik kampung raya.Sorry, Raya, ni ku janji. Yeah, paling kita rindui. Masakan mak penuh hati. Bila gambar post story, expect I love my family. Anak-anak yang kerja di bandar, jangan lupa ibu bapa di rumah. Sentiasa jarak yang jauh dan kita, memang hatiku tak bersabar. Let's go. Oh, Raya. 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oy 的 Hello。 Joy 的演唱会呢，将在这个4月25号晚上8点钟啊，在 ZEPKL 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勾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咚咚咚。 故事等等等，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大马油福。大马的大马啊，油田的油、嗯、然后福气的福。 它是不是谐音梗来的？油福 完全没有，就照字面， 字面啊，油福啊。 啊，为什么又有油又有福呢？ 因为有一个新年歌是这么唱的，你会有 福会有福，因为有这首新年歌，所以有大马油福啊。 我以为你要唱另外一首诶。 哪一首？ 油呼呼呼噜啦噜跳跳舞，就虎年的那个新年歌了，Astro 的歌， 所以跟新年歌有关了， 没有关，很抱歉， 没有关 了。OK， 你需要有一点时事的那个 knowledge， 然后你要对大马的这块土地有所认识，你才会答。我相信莹莹这样不爱国的人应该是不知道， 我哪有不爱国 啊？像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是什么？跟油有关的， 油有关的， 对， 那个什么刀开头的那个牌子吧，什么刀什么油。 OK， 它不是厨房的油 哦，它不是厨房油， 对，它还有什么是油的？ 汽油 ，Very good。 OK， 汽油是跟什么有关？ 跟什么有关啊？汽油是跟那个油棕树有关。 汽油跟油棕树有关，小姐？ 不是不是不是，汽油是 跟……你给我放一个自己惩罚自己的音效，快点！为你的无知感到骄傲，感到羞耻。你居然有人讲他的车油哦是油棕的油？ 不是不是，什么油什么油 ？OK， 其实大马油福呢是指大马是。很有福气的 啊哈、 因为我们有一个政治人物呢就说了大马地下是油、地上也是油叫做大马油福 啊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油可以提供是不是 什么油什么油你讲 有汽油 汽油是来自什么油 汽油是来自石油 Very good 掌声鼓励 我懂的 那上面的油呢 上面的油、 啊、 I love you 也算是还有油中的油就是我们大马的经济的一个出口主要的东西 对啊油中啊 所以学起来了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啊大马油福 耶这个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邓紫棋的两个自己 恭喜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如果你有两个自己的话呢更加好啊、那你可以分身来我们购券的这个 event啊对不对 勾 炫的吃瓜学会呢第三季现在要搞线下活动啦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天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它放进你的 calendar 呢再提醒你多一次来临的2026年4月1号要到了哈星期三呢我们将会出现在 UCSI 大学早上或者中午呢下午呢我们都会在那边录制我们的吃瓜学会 是的这是第一天那我们还有第二天呢是在4月3日星期五啊我们会出现在这个大同韩星学院啦也是一样早上的或者是中午或全天后呢都是可以参与的想要来的话马上上到狗选的 NY 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哈 是的目前我们收到的稿件呢只能说一则比一则还要荒谬已经超过了有200多封了、我们的位置也是有限的所以你身边如果真的有一些颠覆三观的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甚至是职场瓜请你报上名来如果你真的害羞你可以匿名啦这个故事你只要说是真的我们就会报出来了好不好 是赶快上到狗选的 NY报名吧你除了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勾炫吃瓜学会之外呢你还可以赢取电影首映礼的邀请检呐、喜欢看科幻冒险电影的你呢不要错过 Project Hill Mary 啦讲述就是呢太阳正在呢被吞噬啊一名教师呢背负全人类的希望他必须呢运用科学知识呢来拯救地球最后有没有拯救成功呢想要看到的话现在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Project Hill Mary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检详情条规浏览狗选的 MY Project Hill Mary 3月24号一起拯救地球守着狗选 Beyond Trend 狗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